可以这样忽略没了感觉，就像和陌生人擦肩的肩，不需安慰。灯快点熄灭，让寂寞快点成灰，再没有你陪伴的夜。结成冰的世界，爱得体无人间，谁的眼泪融化了冰雪，不冷却，让爱永远在这里沉睡。